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1073 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好的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总的来看，今天绝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好，风力不大，适宜交通出行。那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本市没有降雨天气，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，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。好，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。 路况信息。 在河北路进京方向三环下桥处有事故，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，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。好，以上就是最新。 到处都有热心肠， 京城有个帮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少吃吧， 我说的是天气好，我没说胃口好。 好吧，昨天我们跟听众有一个相约，相约在晚上9点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举头望明。 7点多钟一直望到， 一直望到9点是吧？ 因为我们在楼下散步嘛，一边走，然后一边看着月亮啊，从那个树梢，然后一点一点升到楼顶啊，最后呢升到半悬空，哎，那感觉特别好， 而且特别亮哈。 哎， 往年我们都说是15的月亮16圆，但今年还就是15最圆。 7点多钟一直望到， 一直望到9点是吧？ 因为我们在楼下散步嘛，一边走，然后一边看着月亮啊，从那个树梢，然后一点一点升到楼顶啊，最后呢升到半悬空，哎，那感觉特别好， 而且特别亮哈。 哎， 往年我们都说是15的月亮16圆，但今年还就是15最圆， 就圆了， 就圆了。嗯，我们也都圆了啊，人也圆了，家人也团圆了。 哦，那么吃圆了。 不管这个大家有没有昨天在9点。我们和大家一起期盼节日的到来。那同时今天呢，我们也为大家呢开启了我们生活互助的内容。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忙， 你无助，大家为你帮忙。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，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， 京城帮帮团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你无助，大家为你帮忙。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，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， 京城帮帮团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嘛，这个人吃五谷杂粮，每天是锅碗瓢盆，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儿。我们虽然心细啊，希望每天都平平安安，但是呢，是吧？ 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。 拿这些事儿别太当事儿。 对对对，所以呢 压力太大了， 很多事情呢就是尽快解决。 对对对， 也是图一个心理安慰啊。 嗯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希望能够在节前呢都把它给了了。 嗯， 这位听众出什么事儿了呢？这不是大事儿，好办。 什么事儿？ 好办啊。 嗯， 他说大家好，我们家这个浴盆啊排水口啊突然不漏水了，就不往下渗了。 哦， 他估计啊，他猜可能是头发的原因。嗯，哪位有疏通的好方法，或者有什么工具能够快速疏通？ 嗯， 麻烦给说一下。 您是那个就是浴缸，还是 洗手盆？ 洗手盆 啊，反正甭管是浴缸还是浴盆吧，那排水口应该都差不离哈。 对，它这个你一般咱们这个洗手盆下边它都有一个回弯。 嗯， 哎，有一个回弯呢，它回弯那儿有一个可以 拧下来 的一个这个装置，一个螺丝扣的一个盖儿，你把它拧下来啊，找个工具把它拧下来，然后从那个回弯那个口那儿啊，就是你就可以用一些小工具啦，什么镊子呀，是吧，什么钩子呀，哎，就把它这个回弯，一般它都会下来以后都在这回弯里把这清一下。 嗯， 如果说这也不行了啊，它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说你不用你那么费劲把下边还拧开还捅，就是现在专门有一种清理这个下水道的这个就叫什么呀， 就是疏通剂。 嗯，疏通剂，哎，你把它倒进去，倒进去它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，然后呢像什么头发呀这些有机物啊就都被化掉了，化掉了以后再用清水一冲，这个就能够通了。 嗯，而且如果这次通了之后呢，就建议您啊， 嗯， 时不常的就拿那个清一清，这样的话呢可以始终保持它的通畅啊。 哎， 这位听众也留了电话了啊，18911370939，18911370939。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自己动手还要用这个疏通剂都不行的话，那么得上工具。 对， 或者呢您去有那种家用的疏通的那种小机器， 就是前面带一个， 哎，有电的是吧。 哦， 对， 它会往下水道 通。还是不行，你说我不行我不敢弄，我害怕，我怕弄坏了， 找 专业，你就得找专业的了， 专业公司 那就得破费点了， 啊， 是吧。 哎，对， 总而言之呢，这次妥善了之后，那您平时用的时候就注意点，首先呢就是把头发给它网着点，是吧。另外呢就是没事儿您就弄点疏通剂，有粉状的，有片状的，有那种液体状的，跟洗衣液似的那种啊，你就哎一般一周或者两周啊，最迟一个月您就疏通着点，就不会太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啊。 没错。 好，下面这位听众啊，这也跟头发有关系啊。 怎么呢？ 万能的帮帮团，我孙女儿啊今年18了，刚上大一，她每天啊掉头发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 哦， 这孩子是缺什么东西呢，还是说得去看一下大夫？我呀是孩子的奶奶，这孩子呢母亲走得早，现在呢就孩子跟我一起生活。 有， 嗯，奶奶挺担心的啊，这刚上大一，嗯，老掉头发，谢谢大家了。 学习， 谢谢大家了。 学习太累了，嗯，啊，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疲劳啊或者精神紧张啊， 嗯， 他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脱发，就是您看也看他掉头发这程度啊，说梳头的时候掉的比较多，还是说已经出现了这个稀疏啊，甚至说有这个 秃的可能， 啊，这个，对， 就斑秃似的， 对，这样的状况了啊。这如果状况比较严重的话呢，需要去就医啊。 嗯， 这个是先要去看医生啊。 嗯，奶奶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啊， 嗯， 跟孙女儿是相依为命的感觉。 啊， 对，是这样，就是您形容每天掉头发，它掉多少，就有的时候吧我们自我感觉多，但也许呢没有到大夫说的那个最上限，因为人一天掉多少根来的我记得挺多的呢。 没数过。 我应该有印象，好像是100根都是情理之中的。 掉个180根的 啊都是可以的， 啊， 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担心，但如果说真的您觉得都不行了，那可能是有点其他问题，但一般来讲呢，就这个年纪啊，我们都觉得可能是因为压力大， 对， 哎，这个学业比较重啊，睡眠不好啊，还有呢，就是可能有点什么小心事啊，都会影响这个问题的。 嗯，但是缺什么元素，缺什么微量元素会影响头发啊？这个我们还 对 没查过啊。这个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聊聊，啊。 如果排除这些问题的话呢，那就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， 没错， 医生啊。 嗯 嗯，奶奶也留电话了啊，13552699169啊，13552699169。那也麻烦大家，如果您家里孩子呢也是这么大，曾经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，也可以跟奶奶去个电话，宽宽心吧。 没错，嗯啊，看下边这位朋友啊，这是 大家，如果您家里孩子呢也是这么大，曾经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，也可以给奶奶去个电话，宽宽心吧。 没错，嗯啊，看下边这位朋友啊，这是一位司机朋友啊，他说他这个汽车呀开着开着，中途突然熄火了，重新打火之后呢又正常行驶，然后这个万速表归零啊，然后又正常显示，也不影响行驶，请懂行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 啊，这个我就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 虽然方明天天开车，但是他对修车的事儿是一窍不通的。 对呀、 啊， 途中熄火，对于很多女生来说，要么就没油了， 吓坏了， 要么就没电了。基本上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原地等待。 这个您这个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车上那个电脑程序它的一些这个问题啊，是一个紊乱。这个因为如果真的有故障的话，它熄火之后，它应该在您的那个屏幕上会显示一个故障码。 嗯， 哎，这个故障码是什么啊？它显示的这个字母也好，符号也好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根据这个故障码呢，您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专门的这个维修人员，或者说您把这个故障码报到这儿来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懂的也可以跟您聊一聊啊。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您的里边的电脑的某个模块，它的程序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啊，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毛病， 但愿吧啊。 嗯 嗯，这位听众呢也留电话了啊、哎、比较懂行的朋友呢可以跟他简单的切磋一下吧，这个只能切磋一下啊、嗯、电话是15011308079 15011308079。 好， 那么接下来的求助问题呢都是找有找地儿的，有找人的，找同学的 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找地儿的啊。 找地儿的啊，说家里装修，我这位朋友需要一个20平米的地方放家具，那就是找一小仓库呗。 嗯， 地点最好是在东南方向啊，这个存放的时间大概是1年半左右。东南方向那就是像什么？亦庄是不是太远点儿啊？这个反正是往这个方向去啊，像什么十里河啊，这个三环外、四环外呀、五环外呀，反正大致的这个方向。这位先生呢，姓刘啊，电话是13801287713，13801287713。 嗯，现在有那种小仓库。专门出租的、 哦、 啊，大小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去选，还有专门的 APP、嗯、当我没有用过啊， 会不会 也问问大家， 嗯，可能会不会贵一点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，尤其是家具啊，尤其是将来您还打算用的家具，尤其存的时间也不短，我觉得妥善是最主要的。 找一个， 回头你找一个不靠谱的地方，阴天下雨哪儿都漏，您的家具回头不能使了，您说您存它干嘛？那不浪费了吗？ 嗯， 你比如说稍微的花费高那么一点，其实也不会偏差太多。那么相对来说，它安置的比较妥善，而且它有一定的保险，那、嗯、你就完全不用担心， 哎、 你不老想着、 哦， 哎呦，我这房子今儿是不是漏了？明儿是不是晒着了？后是不是啊？有人这个去偷点东西啊？ 如果有了损失， 担这个心， 对，如果有了损失的保险公司，他会给你赔偿。 对，靠谱的地方、啊、自然它有靠谱的这种保险，所以它不一样，是吧？ 嗯。 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，13801287713。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替孩子找老师， 就是家教， 哎，他有些要求啊，他是在清河附近，说想找一位家教，他闺女呢是上初二，希望呢找一位学习好的大学生， 大一新生， 哎，不想说非得找一什么老师啊、 嗯、 第一呢可能老师呢比较忙，第二呢老师呢比较贵， 哎， 有很多那个大一的学生啊，就是他可以抽空，比如周末的时候呢、 嗯、 哎，这个勤工俭学嘛，辅导一下，哎，顺便挣点零花钱， 哎， 其实挺好的啊。人要求是学习好的大一新生， 嗯，嗯， 在清河附近，说能不能在周末的时候啊，陪孩子写写作业呀，辅导一下啊，解决一些什么疑难杂题啊。每次呢是2个小时， 哎， 薪酬呢是每次100块钱， 对， 就是2个小时100，那就是1个小时50。 嗯。 按说不多啊， 这个作为勤工俭学来讲呢、 嗯、 这个其实也还可以，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锻炼吧。我觉得这家长挺有经验啊，他要找一个大一新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刚刚从中学毕业啊，就是对于中学的那个知识体系啊，那个复习方法呀，实际上他还是很熟练的。 对、嗯、 哎，而且呢他这个 没忘 孩子，对， 说白了就是没忘， 对，年龄还接近，你要真到大四的时候可能前面那都忘得差不多了。 对，如果效果特别好的话呢，人家说了，嗯， 我可以加钱， 哎， 可以加钱啊。 对 对, 对。 重点就是说，能够通过这位大一的学生带动自己孩子学习的积极性，然后呢，正确引导有效的学习方法，包括时间观念，制定学习计划， 这家伙， 哎，包括这个言行举止能够带动孩子正能量。说慢慢引导就好，其实他可能目的也不是说非得让孩子说，哎，上两次这课一下我就从全班中不溜一下到拔尖的，也不是，他其实还是注重这个方法，包括一些孩子的行为举止。 对，他跟着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啊，他受影响啊，那个他有一个模仿和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。 对，初二的女孩，我估计家长愿意找大姐姐。 啊， 我从这个家长的心里去考虑 可以， 大姐姐可能是首选啊。 对对对。小姐姐也可以， 小姐姐，电话是13120086981，13120086981。 好， 好，下面是找同学的啊，找完老师找同学， 寻找原28中学的同学啊，这是68届的同学。六八届算老三届嘛，六八届，哎呀，不，老三届比这还要早啊，六八届的同学，一班的，还有二班的这些老同学。要召开一个联谊会啊，希望你们相互转告通知。一般联系人是叫顿英俊啊，这顿是牛顿的顿啊，不是炖肉的顿啊。顿英俊啊，电话是13641268147，13641268147。二班的联系人叫高洪森啊，电话是15210138307，15210138307。另外呢，寻找李连勇同学，说你见到信息或者听到我们的这个信息之后，马上和高洪森联系，他在找你。还是刚才那个电话啊，15210013-8307。15210013-8307。 你知道我一看这信息，我这个脑海当中闪现出来的是什么吗？ 啊， 就过去那种就是农村啊，村口不是有一大广播喇叭吗？ 就在咱 有一什么事啊，乡亲们， 今天还带回音的。 对，就嘎就全说出去了啊。校园里面有的时候也有啊。 哎，对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啊，下面几位听众呢都是找各种地儿的啊，这位呢是想找啊，北京什么地方还有卖二手家具的旧货市场？ 哦， 卖二手家具的旧货市场，说以前的有些都搬走了。哪位知道啊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位听众呢是找什么地方还有机器织毛衣的营业场所？ 哎，曾几何时，这机织毛衣的店儿啊，在城里头到处都是。 那会儿火呀， 哎， 那会儿还就是新鲜的，手织都不行，得机器织。哎，现在，关键毛衣大家都不怎么穿了。 是，我记着那会儿那个鼓楼东大街吧，那条街上到交道口那个红绿灯啊，这个尤其是北侧啊，好几家店都织毛衣。哎， 不知道我们经常提起的清河毛纺那个。批发的那个地儿，哎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啊？ 哎， 也问问大家，除了那儿之外，别的地儿还有没有机器织毛衣的营业场所啊？ 没错， 的电话是13552928745，13552928745。 下边这位住在杨桥附近的朋友呢，他有一个缝纫机想要维修一下，他想问问这南城这片儿吧，哪儿有修缝纫机的？如果有知道的朋友，可以跟他分享。他是住在杨桥附近啊，电话是87291961916，87291916。 好，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呢，大家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了一些分享和反馈啊，还有听众给我们发来了，这是昨晚的明月的照片吗？ 哎，对，大月亮的照片啊， 行吧， 这漂亮啊，15层啊，8:50在我们家15层阳台拍的。 啊，哦，你是一直等到9点吗？ 你特别关注9点这个点啊？ 人家不是跟大家有个约会吗？ 哦， 看看谁和我们是心有灵犀的啊？ 有没有人赴约啊？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几条转让求购的信息啊，再来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。 看看这位朋友有一个新的啊，新的自行车。那上面还带一个小孩子的，就这儿童座椅吧，半价转让。 应该就是这座椅，不是新自行车。 啊，带孩子的座椅吗？ 它有一个新的自行车带孩子的座椅。 哦，就是一个座椅， 就是座椅是新的， 不是自行车。 对，人家自行车也不出手啊。 我把事儿想太美了，我以为是一个新自行车带一座椅呢。好了，新的带孩子的用放在自行车上的座椅，半价转让啊，全价是多少他没说啊。 对， 这样吧，这个打电话的时候您问清楚啊，电话是6318，6812，6318，6812。 如果这个半价之后价格大概是20-30元的话呢，刚刚就符合这位听众的需求了。这位听众刚好求一个 啊， 自行车后面就那个带小孩的座椅， 哦、 要那个铁座椅啊， 铁座 就是结实就行。他说他接受价格呢是20-30元。 嗯， 那您二位如果说价钱也合适，地方也合适的话啊，可以联系一下。 哎， 一个要转，一个要求啊。电话是13661312494，13661312494。 啊，我还等着你那六呢，没有六、啊， 没有六， 6366131294 啊，我说错了是吗？啊、 我记着第一轮说的时候后边有个六来， 那麻烦你再说一遍， 13661312494，也可能我产生幻觉了啊。好吧，下边这位朋友呢，有一个一对儿啊，老式的这等浆花盆是邓江吧，应该是啊，邓江花盆啊，这个直径60厘米，高30厘米啊，这个也是想转让呗，家住在右安门附近，电话是83495939，83495939。 嗯，这位听众呢想出手一台全新的电暖气，你看就天冷了啊，空调已经少了，电暖气开始上了啊。说我这是电的那种啊，不是油汀的那种，价格呢咱可以商量。电话是13436719843，13436719843。 好，这回我终于找着转让自行车来了。 好， 这位朋友转让204426女士自行车各一辆，3辆车啊，80元的价格。这个还有商量，物品呢是在海淀北太平庄啊，电话是13681454545，13681454545。 嗯，这位听众呢想免费送的是什么呢？紫砂炖锅，同时呢转让的是9成新的电暖壶，就那电水壶啊，还有多功能的电煮锅和电饭煲，是原价的3折。 嗯， 还有一个全新的铁炒锅，还有平底煎锅，原价的5折。 这是打算不过了是吧？做饭的家伙都不要了， 这个厨房的家伙事儿啊。 嗯， 行吧，反正就这一堆啊，大家伙儿谁需要的话就各取所需吧。电话是13439708272，13439708272。尤其是这个锅碗瓢盆这个东西啊，全新的没开封的咱们可以说是全新的，但是有些使过的吧，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新旧程度啊它不一样。 是， 就比如我瞅着，哎呦你这也顶多就是个70成新，你就非说不行，我这眼里它就是9成新， 我就用了3次。 对，所以这可能会有一些误差，大家呢最好当面交易，或者提前呢有时候发图片可能看不太真准。 哎， 最好当面交易，就是说清楚了以后，咱再去交易，要不然呢，见了面之后他容易尴尬。 啊， 您非说是7成，我就非说是9成，回头弄不愉快，没必要啊，大过节的。 好，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对官帽文玩核桃啊，官帽咱们都知道，它是那个核桃那个形状的一种，47的，它那这个概念应该是47厘米啊，它这个直径说的是，转让价格80元，它留的是微信号吧，24791217。24791217，在西城区的北二环，这个叫这附近吧，来交易。有照片，您可以加他微信看照片。 好，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3人的沙发，他说还挺新的啊，说沙发底下呢是一个角铁原装做的3折的双人床，就是拉开了它还能当个床，特结实啊，特结实。 好， 原价1500，现在呢打算200出手，在玉泉路附近，电话是82611271，82611271。 嗯，刚才是一沙发，现在是一个凳啊，一个腰凳，全新的4G通用腰凳，带肩带、口水巾、腰包啊，有需要的得去自己取，或者是快递也可以啊。转让价格是100元，这应该是这个带着宝宝外出的时候用的这么一个

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。床上用品除蚊帐、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，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。像剃须刀、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。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，一定要在保质期内。此外，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，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，如品牌、使用年限、新旧程度、原价、转让价、购买发票、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，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。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。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，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，可拒绝交易，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。另外，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，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。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，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，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。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。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，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，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，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。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。 有事宁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团，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By the rivers of fire. 我想感谢我， 请去帮助别人。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。大家好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季彤。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新的问题啊，还有刚刚呢回馈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吧， 哎、 算是。 有朋友们他们的看法啊，你比如说说到掉头发这事儿啊，他说这掉头发呀，您要是带孩子上医院去看去呢，您先挂一个肾病科啊。但是呢，掉头发有好几种原因。如果说排除了这一方面的原因呢，可能再听听医生的建议，去看看什么。反正是祝孩子早日康复吧。 嗯，就基本上这个年龄段，我们都想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啊，操心引起的啊，但愿如此啊。还有听众呢说那个堵头发的事儿啊，说你们两个说的还是很对的， 没错，超对， 超对啊，super 是吧？这下水不通，包括头发堵，用疏通剂特别管用，四个字儿。一道即通，我估计你也是受益者啊，就是用过之后呢，发现还不错，而且它主要是比较省事儿，比较简单。你说真请个师傅来，把那口弄开了，叮叮咣啷敲一通，反正也挺麻烦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建议大家呀，就别嫌麻烦，就是您时常备着那么一瓶管道疏通剂，或者是粉状的都可以啊，就时不常的。就清洗一下，包括我们的厨房，有些就有时候你不经意当中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下去了，哎，没事你就清清它，它那个能力还是挺强的，这样的话就以后特别省事儿。 对，其实这里边啊，下边这个无非就是这么几种东西啊，头发是一种，还有菜叶啊、菜梗啊，再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平常咱们用那个刷碗，不是老用那个钢丝球吗？ 啊，那丝儿什么的哈， 钢丝球的丝儿，它也会这个掉下去，掉下去以后它就成了一个小核心，然后再掉。这些东西就会缠绕在它上面， 对， 头发呀、什么的， 菜叶可能还好，时间长了慢慢腐蚀掉了，但是有些东西它就固定在那儿了。 这个强力的这个疏通剂啊，就是咱们看到它，当然它是广告啊，它可以把那个连那个钢丝球那钢丝儿，它都能够都给你。都给你融化了，这个反正还是挺厉害的啊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平常的时候啊，咱们时不常呢，就是可以你就是用点这个。热乎的水、 开水呗， 哎，开水，你可以给它，反正左近的这一段吧，它可以冲刷冲刷，因为有些油污的东西啊，它如果凉了以后，它也会在那个管上凝结，哎，就是大概经常的勤快一点吧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，又有新的问题了。 对，这位朋友说，我有铁丝儿的那个做的蒸东西的架子啊，就是放在锅里头。 我反正我见过那种啊，这个他说时间长了上面有铁锈，怎么去掉呢？这个怎么去掉？擦呗， 擦 啊，这个 砂纸吧， 拿砂纸打。 对，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砂纸是可以打掉的。 关键是他那种吧，他就是 他就爱起锈， 他就起锈。每次啊，我跟您说啊，你比如说清理干净了，每次刷完了以后，像这种铁质的东西啊，首先我们用那个就是厨房的用纸，哎，或者说那个就是咱家那个餐巾纸，你把它擦干了，哎，保存起来，保存，这样它就不那么容易生锈。你如果刷完了上面还有淋着水，那你就给扔一边了，反正它肯定就爱生锈，对吧？ 行，反正一般就是比较轻的可以用那个砂纸打磨一下， 对对， 或者您干脆就给它刷上点漆，有人就干脆就把铁的嘛是可以刷漆的，干脆就把它给漆上就好一些。 锅里蒸的它那漆要是那个有不好呢， 也是哈、 啊、 不像摆东西的那种哈。 对、嗯、要我就换一不锈钢的 对，要么就换啊、哎、还有听众之前用那个白醋 对 清洗过，用就叫什么盐酸，就狠点啊、 哎、 也是可以清洗掉的。当然如果您那个老出问题的话，建议换成一个不锈钢， 哎， 踏实。 对，我见着有的阿姨啊就是特别细心，她把那个上面用那个就是咱们那个细布啊、 嗯、 那个豆包布，咱俗称的 绷上一层是吧， 哎，给它缠上绷上一层啊，但时间长了它会有油乎乎的感觉， 那就撕了再换一个新的吧， 撕了再换啊，总而言之也得勤快、啊、 对，就是勤快啊，厨房里的事儿没有别的什么特别好的招，就勤快点啊， 是的。 说到哪有这个机器织毛衣的营业场所，你看我猜对了吧、 哦、 我们听众斩钉截铁说嗯，机器织毛衣 清河毛纺 城, 毛 城 行吧，那也没有其他地儿，那要不然您就奔那儿去，我估计还是有，但是因为现在比较少了、 哎、 所以大家呢也不是太关注， 对， 所以也请大家留意点啊，最近您出去遛弯啊逛街的什么时候您看见了的话呢、 嗯、 您就留心记下来，回头给我们发过来，我们一定得提供给大家啊。这位听众呢他三姨出了点问题 哦、 嗯、 说因为这个思虑过重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，并伴随严重的失眠，十分痛苦，那么希望有朋友啊，您知道的可以推荐一下医院或医生啊，我带他看看您，能帮助他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。这位刘女士留了电话13930617450，13930617450。 嗯，精神方面疾病的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六院吧。 哎， 是吧？ 对 啊，这个说的比较多一些、啊， 就是什么焦虑症啊、抑郁症啊， 对 这样，因为这种病吧，就是它实际上，你说就是就有点抓不住、摸不着的那种感觉啊，必须得是这方面的那个医生里边的专家啊，他是的给您尝试啊，这个需要病人的配合。 对，随着知识的普及啊，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抑郁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不是那么恐惧了、 哎， 它很正常啊，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呢，他只是有一些抑郁倾向。到不了病的状况、 哎、 那么我们经过心理咨询师的调解啊、自我的调解啊，慢慢会好起来，但是一定就注意，如果到了一定程度的话，真的到了症的那个程度的话，必须请专业的医生来指导治疗，而且要对症吃药。对，你说你光靠我带你出去玩玩散散心， 不行， 我带你唱歌跳舞、 嗯、 那真的不管用， 那个已经 只能是一时的， 对，就是当时有可能能分散一下注意力、 嗯、 但是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是不行的， 对，一定、嗯、一定要注意这点啊，也请大家呢给这位刘女士是一些好的推荐吧。 嗯嗯，建议可以去找这个心理调节师啊，就是专业的啊，做一做那种催眠治疗，它就是让你在一种这个深度睡眠的状态啊，但是又不是像咱们平常睡觉的那种睡眠状态，可以释放一些就是你这个心灵深处就是隐藏 的 一些压抑的东西，对，你自己也意识不到，那别人可能根本也不可能想到， 对，这就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。好多人说啊，他有点抑郁，那我陪他聊天吧， 哎， 哇，聊一大堆，根本一点用都没有、啊。 对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那个东西到底在什么地方， 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啊， 哎、 相信专业、 这个、确实有用啊，我就深有体会，哈哈，可以试试、啊。 你是抑郁了还是失眠了？ 就是你心底深处有一些意识，你自己你根本就不可能想到的，在那种状态下，他会释放出来。 是，人的心理咨询师那不是白考的证啊，那学了好多年呢，这是专业。 啊，专业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啊。 没错， 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想问问大家伙儿啊、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比较专业啊， 是吧？ 他是用白酒 啊， 白酒泡的那个中草药，自个儿自制的药酒， 泡药酒。 对，就是但是呢，已经泡了有个3年的时间了，说这还能喝吗？这个呀，真的不能说能，也不能说不能， 这个也分东西、 也分东西，而且分你这个药酒它泡的什么药，包括你的这个储存的条件。 是， 如果你真是储存的特别好的话，一点儿都没有漏的话、应该问题不大。但是你认为储存条件好，不等于是专业人士认为的那个好。 真的条件 好，那个要求挺高的啊， 什么密封性啊，它的这个声光啊、还有湿度温度啊等等，要求还是比较多的、 对，另外一般就是泡药酒啊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就是看酒的那个度数。那度数越高，它的那个药性的析出就越快。一般来讲啊，用50度以上的白酒泡药材，泡一个月，那么不急着喝的话呢，就最佳的是泡2到3个月。 对， 您这都超过10倍，2-3年了。我们不能保证其中的药物那个化学成分有没有变化、就是如果您自个儿也不能够确定的话，暂时不要喝，给您出一主意啊、您可以就近找一个， 找一什么呀？ 有中就卖中药的那个，或者是、就中药的那种诊所，那里面都有那些比较懂的人，你问问他，你说我这是什么酒， 估计他也跟你说不能喝， 然后泡的什么样。他可不能喝就不能喝，但是咱们得明白其中的道理、对吧？ 没有 就我什么样我就可以喝了，下回就不犯同样的问题了。 首先啊，您得理解这一点，您不管是问我们，还是问街坊邻居，还是问您旁边那中医诊所那大夫，肯定回得到答案都是您别喝了啊，因为谁也负不起这责任。我跟您说可以喝，喝完了您闹肚子了，我负得了这责任吗？ 不管是不是因为酒的问题啊。 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您问任何人都会告诉您先别喝了。 对，但是您要了解其中的这些常识和知识、下回再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因地制宜了，是吧？ 对，你看这泡的药酒，其实它也不是说这个一劳永逸的，它就进了保险箱了，它也有个保质期的问题，所以还是慎重再慎重。 这位听众说，你们说的这个疏通剂啊、会不会腐蚀管道 啊？它没有那么强的力量、 没有，它要是腐蚀管道的话、那超市上这些早就下架了。 而且现在这个就是咱们的上下水的管道一般都是 PVC 的，它和这个制剂是不产生反应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关系吧。如果是说的那种传统的铁管子，还是真保不齐。咱们看看吧，也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啊。 它那上有非常明确的说明书， 没错 啊，会写着适用于什么，然后怎么使用，包括严重堵塞该怎么用，然后普通的这种疏通该怎么做，写的非常明确，按照说明书上的那个提示来做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 没错啊。 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些求购的信息来说一下啊。 求购的朋友、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块大的， 一大块， 对，盆景的上水石。是不是就是那个摆的那个盆景上面那个东西啊？ 对，上水石嘛、一个大的上水石。 好，电话是15810084116，15810084116。 这位朋友也是没说大到什么程度啊，我到那个潘家园看一下，那人家卖的有好， 回头人给你搬一假山来、 半层楼高，一大块石头啊。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壁挂空调啊，要求要1.5匹的，电话是6401438 36，6401438 36。 这位听众呢就写了四个字啊，求购轮椅，也没有具体要求是什么大轮的、小轮的、折叠的还是电动的，反正就四个字啊，求购轮椅。估计好多人给你打电话啊，您留神别没电了啊。18101270115，18101270115。 这个刚才我得抱个歉哈、那合同的尺寸我也说大了，47毫米啊，47毫米的直径啊，如果47厘米，这合同这不是合同，这大难过了，这是。谢谢心中有阳光的提醒啊，47毫米啊，这个47的话，在这个文玩合同里算是尺寸比较大的了。这个刚才我得抱个歉哈、那合同的尺寸我也说大了，47毫米啊，47毫米的直径啊，如果47厘米，这合同这不是合同，这大难过了，这是。谢谢心中有阳光的提醒啊，47毫米啊，这个47的话，在这个文玩合同里算是尺寸比较大的了啊，80块钱一对儿，我觉得有的玩啊。 行，你再大能大过月亮的脸吗？ 是吗？你看，你看。 遍地岁月的书签，点点滴点点滴，你的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， 听了这美美的歌曲啊，眼前还回味着昨晚的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空中。 你别说那个月亮，那大月亮啊，上边它不是有那个环形山啊，它有那个暗，就从咱们这儿看它整个是亮的，那上边它还有一些稍微暗一点的部分，那形还真跟一个脸似的。我老觉得它是一个我看着吧，它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啊 啊，然后我老婆看着吧说，那不吴刚吗？ 我想吴刚啊，吴刚要活到现在岁数也好几千岁了吧。 反正小朋友小的时候好像对那个月亮， 对 上面那个环形山，包括那个阴影还不是太了解的时候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遐想、啊。 对，反正他那个模样，你看你想象不到嫦娥啊， 对， 就是只能想象出吴刚来。 还好不是月饼是吧？ 哎、我们家小孩看着说那是兔子。 总而言之呢，这么好的月亮啊，我们要感恩这两天、天气真的是太好了。北京的秋天确实非常给力啊。 好的想哭了。 值得这个即将到来的十一也是如此啊。 对。 好，我们看看有听众回复了一个关于这个药酒的问题啊。 怎么说的？ 这位听众说这个酒已经泡了3年了、不能保证其中的化学成分有没有什么变化、最好别喝了。你看都是不要喝了啊。另外这位听众说药物配入酒当中啊是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、配入酒的这个药物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功效也不一样，也不知道您那是什么药。因为就是中药材跟中药材也不一样，它们本身的保质期也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 那兴许您配那个保质期短那就没戏了，万一是保质期长呢，也许还能有戏。所以这个得问特别懂行的人， 泡上一根千年的老人参。 所以就是得看啊，得因情况而定，你最好弄明白以后、你以后再泡，这次最好就别喝了。 没错。 还是问问特别懂的人吧。 对 啊，行家他专业就是专业的啊，这个确实我们得认这事儿啊。 没错。 好，那到这里呢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了。 哎，最后说一个吧，刚才有一个求购轮椅的、正好我看你一个转让轮椅的啊，大轮轮椅150块钱的价格有商量，在承寿寺附近，电话是15910600708。15910600708，希望您能选中。 还有一电动的 哦， 原价5200，现在1000，还可以商量啊。 好吧， 用了2年，在城关镇政府东大桥附近。电话是15601392334，15601392334。稍后是北京榜样，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 再见。 2018北京榜样，本周人物榜。 严永杰，男，1987年7月出生，延庆区民政局优抚科科员。2016年，零散烈士墓抢救性保护工作启动后，严永杰半个月就跑遍了8个乡镇，风化难辨的碑文，他们冒着寒风多次来到八达岭烈士陵园，拓印、手抄、反复核对，最终整理出2165位烈士英名。 冯丽丽，女。1977年7月出生，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海淀供电公司工作人员。冯丽丽创新工作室为视障群体设计的专用电插座已在盲校应用，为小学生编纂的安全用电三字经已推广到海淀区近百所学校。她参与创办的电力爱心教室走进百所小学，百个大院，百个社区。热心公益的她还致力于清洁能源推广。在他和同事的协调下，海淀区已有41个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发电。 爱德华·丹尼斯·欧德菲，男，1954年10月出生，西单美爵酒店总经理。为了增强员工的爱国精神，澳大利亚人欧德菲每月第一周的清晨都会举行升旗仪式，并亲自参加。热爱公益的他，每个节日都会组织员工慰问老人，请酒店工程部修理他们家中损坏的电器、家具等，还组织了2次长途骑行活动，筹集的170多万元善款全都用于农村贫困儿童的健康和教育。 王慧珠，女，1949年6月出生，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南锣鼓巷社区居民。患有脑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的王慧珠，10几年如一日地照顾全身瘫痪的婆婆，用软管喂流食，不停地擦洗换床单，婆婆狂躁症发作时她耐心抚慰，还常为老人朗诵儿歌，直至婆婆今年初以96岁高龄去世。近几年她还要同时照顾瘫痪的小姑子和患有精神病的小叔子，尽显传统美德。 魏建平，男，1966年3月出生，首钢机电公司魏建平工作室负责人。